再次看你一眼，然后静静独自远行。前面是个孤单的夜晚，四处也觉冰冷，离别路上步步困难。长夜待我空虚来习惯，谁愿回看忧郁的眼，旧事没法平淡，偏偏要装作平淡。凭着忘记将它冲淡，但是已算难吧，岁月已印在眉间。匆匆光阴已幻，天天空虚无限，落寞的双眼，前面尚有千亿个夜晚。终于归于平淡，茫茫然走向埋没着我一生的夜晚。再次看你一眼，然后静静独自远行。前面是个孤单的夜晚，四处一觉冰冷，离别路上步步困难。长夜待我空虚来习惯，谁愿回看忧郁的眼，旧事没法平淡，偏偏要装作平淡。凭着忘记将它冲淡，但是已算难吧，岁月已印在眉间。匆匆光阴已幻，天天空虚无限，落寞的双眼，前面尚有千亿个夜晚。终于归于平淡，茫茫然走向埋没着我一生的夜晚。匆匆光阴已幻，天天空虚无限，落寞的双眼，前面尚有千亿个夜晚。终于归于平淡，茫茫然走向埋没着我一生的夜晚。Lonely one, leave me alone. Lonely one, leave me alone. 茫茫然走向埋没着我一生的夜晚。